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本市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不过呢，气温持续走低，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将只有1摄氏度，而且呢云多蔽日，体感会比较阴冷，室内外温差很大，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预计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阴见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南风，气温在0摄氏度到-1摄氏度之间。今天能见度不错，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另外呢，本市白天受高空偏西气流控制，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今天的气温在1摄氏度到-4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阴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今天天空云多，光照弱，户外体感阴冷，晒太阳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以下路段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目前在西部地区，西二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区持续到车公庄桥桥区，在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区，在东北三环、东北四环目前呢都是在内环自西北向东南方向，由太阳宫桥到三元桥桥区，以及由望河桥桥区到四元桥桥区，目前呢交通都处于拥堵状况。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区，东三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桥区持续到京广桥桥区，东四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桥区持续到四惠桥桥区，在东五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五方桥桥区持续到远通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在天寒地冻的日子当中，每每呢看到我们这里的信息平台都是暖暖的，所以我们这里是四季如春。每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日子啊， 大家都会发一些信息互相祝愿，同时呢也是祝愿我们主持人啊，比如保重身体啊，啊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啊，多喝水啊，别上火什么的啊。 嗯， 行吧，那我们就把这一并温暖的祝福呢全都送给我们亲爱的帮友们。 对， 那这两天天气非常的冷啊，尤其是明天后天，基本上这个白天的最高温度呢也会在冰点以下。 嗯， 那么到了夜间的最低温度呢会在零下九度，山区呢会低于零下十度。 是， 所以应该是已经可以到了结冰结窗花的那个程度了哈。 一个是冷，一个是干，要是再赶上有风，昨天我跟你说就特别，我都没想到就这么灵啊，我就有一趟洗完手以后没抹油，然后就从办公室走到食堂这个距离，我手就寸了一个口子。 所以啊，这个空气干燥啊，也是提示大家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及时的呢给皮肤啊身体补水啊。另外呢，山区的朋友呢也是要提高防火意识啊， 是 外出的朋友一定要穿上最保暖最防风的服装。 嗯， 哎呀，说完我都热了啊！ 啊，这两天这么灵吗？ 没有，这两天咱们这个供暖系统也是加强了这个升温，因为天气比较冷嘛。虽然按说这个季节日子口没有到最冷的时候，但是这个天气嘛，它变化无常，所以我们的供暖的这个公司呢，也都是在积极备战努力啊。 对，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及时拨打他们的24小时的电话，跟他们紧急沟通。好，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跟我们来沟通吧。我们今天的生活服务的内容呢，也是全面开启了。各位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得到大家的帮助支持，都可以在我们播出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 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 其实吧，这个天冷吧也有天冷的好处。 嗯， 这不出门呢就跟家咱也别闲着啊。 啊， 您就收拾收拾屋子， 看有什么要转的。 哎，不是，你想啊，这大冬天的是吧，马上都快过年了。 嗯， 搁咱们这日子过得都快啊。 对， 你把那陈年老灰陈年老土都整理收拾收拾擦一擦，然后呢有一些闲置不用的，就觉得别人还能用得上的东西都把它腾出来。 对 啊，是送人也行啊，转让也行啊，总而言之呢，家里面清爽了，其实你的心情就清爽了。 是，整个这家里头我跟你说，就是收拾前后人在里面待着，你的工作效率都会大大的提高。 我们老说要空间，要空间，这个空间啊其实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的。 是， 不管是心里的空间还是家里面的这个空间啊。 这话说得好。 嗯，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嗯，这位听众啊，咱们这两位听众是一西一洋，有中的有西的啊。嗯，他说朋友送的国外的咖啡豆。 嗯 嗯，这是好朋友啊。 对， 说家里呢没有可以磨豆的咖啡机，但是我那个咖啡壶啊是那种滴滤式的， 哦， 那就是说只能用咖啡粉。 嗯， 说这个咖啡豆到哪儿可以磨成粉？其实反正其实这事儿不难办，一般就是卖咖啡的地方啊都可以把豆磨成粉， 那几个大连锁大品牌也都管，但是好像他们是得买人家的豆吧。 但是通常就是你买的是他家品牌的豆， 嗯， 他免费帮你磨。 嗯， 但是你拿一个别家的豆，人家管不管啊， 哎， 先别说这个收不收费的问题，就是我在想啊，他那机器里头会串不串味儿， 他之所以， 啊，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对 啊， 不管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会觉得呢就是经过我的手了，我给您的这个粉我就得为您的安全负责，您的豆自己拿的，万一豆有什么问题我最后摘不清楚，所以人家不管。 对，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跟他家买的豆他都会免费磨成粉的。 对， 您自己个儿这个豆那实在不行就只能亲戚朋友谁家有这个咖啡机 还有市场 帮您用一下啊， 各种大市场，就咱们经常介绍的那些 磨米磨面的那 种，对，那些地儿人家有机器肯定应该也能帮着给磨一磨。 但是问题是你把这咖啡豆磨了之后它后面再磨米磨其他的它会不会串味儿啊，咖啡那个味儿其实是挺冲的。 咖啡香的饭你想它多好。 是这样，我觉得吧，如果说您长期啊打算就耗上这个了，您就置办一个，如果说只是这一次的话呢，嗯，跟人借一下，人家要愿意借可能也就借了。 我觉得看人家送了您多少，好比说送了那种，就咱们有那种礼品包装小包装二两左右的， 那您要说喝不了您就送人就得了，要说真送您一大包这种东西还真不太推荐您一次都给它磨了，因为磨完了以后啊它那个香味还是会散出来。 对，一般来讲是一周之内得把它喝完哈。 对，尽快一周。 对，也许您喝了这回之后再也不想喝了，也许呢您喝了这回之后呢就上瘾了。对，这个也看您个人的口味啊。但是提醒您一下，看来您对这个不太了解，就是磨这个咖啡豆啊它是有那个号数的，就几号几号，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冲的方式，比如你是手冲的，你是滴滤式的咖啡壶，你还是说什么那种法压壶，它那个号数是不一样的， 是磨的粗细吧， 粗细不一样的。哎，您得去跟人说一下啊。你越说越不明白了。好吧，那大家也给帮忙出出主意啊，这咖啡豆该怎么办，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工具能够把它磨成这种粉状的啊。 我判断啊，家里能趁滴滤式的咖啡机那应该还是能懂这些的，就是它是有这生活品质的，因为像我这种大老粗就都是直接速溶了。 那也没准是人家送的什么 滴滤也是送的、啊、 因为你反正我看他这问题就觉得他不是太明白， 不是太常喝的。 一般来讲的话这个问题对不用说特别喜欢吧，就是常喝咖啡的人来说都不是问题啊。 是 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问题啊，很中国很传统啊。 哎，手擀面这对面的硬度有要求吗？您说着了，还真是有点要求， 得硬点吧。 我怎么觉得手擀面都特软和 啊？是吗？不是，你吃到嘴里它软和，就是你擀那个面， 就是相比切面来说我觉得手擀面要更软，切面要更硬一些 啊。这个我完全没有筋道，但没有经验，但是我就知道大家一说吃手擀面的时候都是要吃那种筋道的 啊，就是 有嚼劲儿的 Q 弹的， 揉透了的那种感觉，是吧？ 用我们年轻人的话讲，那有 Q 弹 Q 弹的啊， 直接买点果冻吃好不好？ 那不一样啊。问问大家，这个手擀面对于面的硬度有没有要求啊？ 哎， 好，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是，他新买了两个显示器。 嚯， 您怎么一下买俩呢？ 买那么多这干嘛？ 对，他说全都是偏灰白，画面也不清晰，说怎么办？ 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型号吗？ 新买的你肯定是找厂家呀。 对 呀，有售后服务啊。 您既然新买的您就找他。咱们的这个显示器啊，您看它下方有一溜那些按键，可以调亮度对比度然后色彩。如果说您感觉偏灰白，有可能人家出厂设置的那个颜色呀没有调得太过鲜艳。这个其实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是咱们视觉效果上，你说颜色鲜点很多人觉得好看，但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厂家出产产品的时候也会强调健康，过于鲜艳的颜色，红绿对比很清晰的那种啊，有时候其实眼睛看长了累，所以人家有可能出厂给您设置的就是稍微的偏灰暗 一 些。对、 啊、 您要说不喜欢应该是可以通过这个设置去调的。 哦，行吧。其实也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们说新买的你找厂家吧，还有一种情况吧，就有的电器吧、不管是自个儿买的还是说别人送的孩子送的 啊， 他可能就放那儿了，就愣能给放过几个月，就是放到这个过了保质期才用。 是， 也别说别人，我那电脑不是也放了好长时间才用吗？ 对对对 啊，那一旦出现问题，你可能找厂家不行了，就是即便是找的话也是收费的那种啊。 对， 所以就是自己看看能不能提供。如果像这种的电器实在搞不定的话，还是得找售后服务是最靠谱的啊。 就您在那个显示器您看右下角或者是面板上或者是底部您摸一下，那几个键应该都在那块儿，您试试、 好，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很应景的问题啊，这天冷了，不过这两天的这个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啊。他想问一下，就是如何挑选防霾的口罩？为什么我们俩都沉默了，并且同时都了一声呢？ 其实防霾口罩呢，现在您在市面上市售的啊，只要您捡那几个，我们不能点出牌子来啊，反正那几个大品牌、然后符合咱们国家的这几个就是强制标准的，您都可以放心的用，而且它的造价并不贵，并不高 啊。我知道你为什么了一下，就是你可能在想、哎呀真防得住吗？其实它防得住防不住那是科技和这个厂家啊， 对， 真心制作的水平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我们没有办法去考察它是不是能够防那么严实，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至少是个心理安慰，而这个心理安慰多少 挺重要的，是吧？ 真的是挺重要的啊。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您不能买那个三无产品，因为那个三无产品吧，它首先起不到说防什么颗粒的作用，重点它那个材质还有污染。 对， 你就光带那么个东西，你说我什么都不防，那它本身那个材质让你呼吸进去也对身体健康有影响。 差的那个口罩啊，就本身不戴还只是有点这个你说PM2.5啊， 戴上那个以后，我觉得我恨不得被他那个就是化工的那种味道给熏晕了。 对，另外呢，这个口罩它之所以防霾，就是说因为那个 PM 三吧， 二点五 吧，它那个颗粒很细， 对， 所以我们要选这样的口罩，一定要贴合度特别的紧实， 对， 就特别密，从鼻子到那个下巴那个地方， 对， 这个是关键。 对， 嗯， 老现在这个还好呢，以前记没记着，就是之前2008年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咱们当时 N95 标准那个口罩，那个时候大夫们说，你要是想通过这个来预防传染病的话，戴上你自然你就会觉得呼吸不畅。如果你的呼吸很顺畅，那就起不到这个作用。 对，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啊。另外，除了说买到靠谱的这个口罩之后呢，你还得会戴，因为人的脸型是不一样的，你得想办法把它贴合住啊，尽量的就是弄严实点。我们的话讲啊，就严实点。下面这位听众呢，想向听众朋友咨询一下啊，他说蓄能电暖气使用的效果如何呀？ 您这个蓄别写畜牧的蓄， 咱们就写了怎么着？ 加个草字头，您这个 我帮您改一下。 我直接乍一看我说畜能。 好， 这个电暖气使用效果，北京市啊，咱们比较普遍用的是当时咱们的平房在进行这个煤改电工程的时候，统一这个给我们的市民换了一批，当时那个价格呢是有政府补贴的。现在您说在外头单买，应该在这些建材市场也仍然能够有卖的。但它的优势在于，您得是所住的这个地方处于煤改电的这个区域内，人家会有风谷电价，也就是说在晚上工厂都停工了，这个时候咱们电网负荷不大的时候，您把这个机器打开，用便宜的电价来把您的这个暖气给它续上能，第二天白天啊，用电高峰的时候，电价恢复正常水平，您再用它来往外散热，能够省钱。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如果您家不在这个区域内，您没有必要去使用蓄能电暖气，因为蓄再放，只要有这么一遍往返的过程，实际上它就会多一遍的能源的消耗。 好，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范畴啊。另外，如果说他家里是这个范畴之内的，那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呢？ 居委会啊。这是当时统一配的，您没必要自己去单买。 哦，好吧，这个你好像比较懂啊。 对， 行吧，我们也问问使过的朋友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自己现在胃酸，就是咱们俗话说的烧心。 哎呦， 说挺难受的，而且这种情况呢持续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吃了什么打喜这个可能胃有胃病的朋友都知道啊，说也不太管用。说哪位帮友啊，谁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缓解，或者去哪家医院看比较好，求帮助。 已经一年多了 啊， 随便找一家三甲医院，您先预约做一个胃镜啊。这个我不知道您什么年纪，基本上咱们说35岁以后就应该差不多隔个4-5年做一次，确定没有这些溃疡的情况出现。您要都已经烧心烧了一年了，别自己拿药瞎对付，一定去正经的咱们三甲医院都可以。这个胃溃疡并不是一个说很复杂的这个疾病，咱们先排除一下，前期的筛查得做。 大家对于这个胃镜可能有一些偏见哈，就是过去照这个胃镜的时候它很不舒服很难受，但现在呢有那种 无痛的， 就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啊，就是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呢，那该做真得做，因为那个是比较彻底的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这是什么东西啊，叫做替燃气报警器。他说什么 天然气，他打错了 啊， 他漏了一个。 怎么今天这么多打错字的呀？ 打了一个字母 T 啊。他说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靠谱的叫做天然气报警器，啥牌子好？现在很多新的这种就叫智能型的燃气灶都自带这个报警器的，是吧？有这个自动熄火功能。我们上次请专家来做节目的时候都提到过嘛。 然后小区里面像比较新建的这些楼啊，像物业也都统一给装了这个燃气报警器。甚至高档一些的这个住宅，它可能会把这个报警器都直接连到叫什么整个这个物业的那个中控室那儿。只要您家里头，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家里头烧了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干个什么，就拿酒精擦个什么东西，反正把那东西激活了，一会儿物业就打电话来了，您家怎么了，报警器响了、这个东西 假设没有的话怎么办，就我自己能不能装这个 东西？建材市场有卖这个东西的，自己可以装 啊、另外啊，就是我之前听咱们听众曾经跟我们反馈过啊，也算是提醒过吧，就是有一段好像有那个骗子啊，有那个骗子就是假借说给您安这个东西，给您查这个系统，然后就是骗钱嘛，给您装一假的，什么都不管用，反正这个就 不是靠谱的，别让人瞎给您装啊。那物业统一装的可以，如果自己想装的话呢，刚才你也说了建材市场有卖的， 一个是问物业，一个是去建材市场、咱们大的那些这几个大品牌大家也都熟悉、都有这样的柜台。 行吧，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我们先来说这一组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有一个壁挂式的奥普双头暖灯，就是洗澡用的那种东西啊，没有维修过，基本没怎么用，120还可以再商量。安装很省事，挂在墙上就可以。有需要的联系电话13693221255 13693221255。 这位听众特逗 啊， 他说你们刚刚说什么咖啡呢？我这有一咖啡机，人家家不缺咖啡机啊，人家想把那个咖啡豆磨成咖啡粉啊。 哎，有那种咖啡机是能连豆带磨豆功能的。 是啊，所以我就说如果那位听众他打算就喝下去的话、你不妨就质疑这个东西，不就省心了吗？ 是 吧？如果只是想尝试一下的话，那倒没必要，那个东西其实也不便宜呢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啊，他呢想转让的是北京产的叫做康豪牌的足浴盆，是全新的，还有专利号，还有型号，型号是 KH-8858，有按摩震动功效，还有红外理疗什么的啊，说您得自个儿拿。当时买的时候呢是不到600，现在呢想400出手，建议您这个价格可以再让让哈、再让让更好出手。在东城北二环鼓楼桥附近，电话是13691534，哎，还少一位是吧，是少一位吧？ 对少了一位。 得，那我这 白 聊啊， 说 来说下一个吧。 这位朋友转让全新拉舍尔毛毯，这是个牌子吗？35块钱。 拉舍尔是一种材质。 材质啊， 嗯嗯， 拉舍尔，这材质名字挺怪的。 不是，你现在家里盖那也叫拉舍尔，就是你不知道它叫什么， 不知道叫什么， 就那种上面带层毛绒的那个东西，现在都叫拉舍尔毛毯，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纯毛毛毯，也不是纯棉的，就这么一种新材质啊。 行，舒服吗？ 你盖过。 我盖过什么毯子？你怎么知道的？ 不是，咱们有一次搞活动。这奖品就是这个，你指定知道、只不过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儿。 好吧，35块钱转让，联系电话是13520126389，13520126389。 有点尴尬啊，聊不下去了啊。这位听众呢，有一张闲置的电动护理床，9成新，可以起背、落脚、左右翻身，说挺好用的，也很方便。原价3000多呢，现在呢是打算800出手，还有9成新啊。在顺义后沙峪，电话是13611351968，13611351968。 下边这位朋友是一个全新的蒸汽机，熨衣型电熨斗，挂烫的那种呗，20块钱，电话是13718393087，13718393087。 但是他给发了个图片 啊， 就是一个纸盒，不大，我估计不是那种。能有架子很高档、 的， 应该是手持的那种，就是一个很小型的便捷式的， 但也带蒸汽功能，就是、 应该是、就是不是那种你想的特高档的那种啊，不是那种啊， 对，20块钱嘛。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啊，他想出手的是一台广州产的亚都加湿器，这个这两天特别用得上， 是没错， 房间里干的真的不行不行的了啊。 对， 带负离子功能，是2015年买的，用了2个冬天，现在呢还有85成新，原价是1430，现在呢100就出手， 这倒便宜、 啊，说保证好使。在传媒大学附近，电话是13641001727，13641001727。加湿器得注意一下，就是定期的清洁啊， 清洁， 就跟我们那个空气净化器定期要换那个滤芯是一样的、啊。 芯周围有时候会有很多脏东西附着。 行，我们再说一个，就听歌了啊。 好，全套彩色宠物笼子，小动物舔着喝水的水杯、饭碗都在里头配着，95成新，30块钱转让，电话是18911370939，18911370939，这是弄那种小仓鼠什么的那种小型的，45厘米乘40厘米，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北京榜样吧。早了。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刚才全程的跟唱了一遍北京榜样啊，忒高。 就算词儿记住了也唱不上去是吧？ 专业的讲 key 有点高啊，起码得降俩才行啊。当然这词儿确实写得挺好的啊。哎，说到这 K 歌啊，我们这儿有位听众朋友找人呢。 哎， 找志同道合的 K 歌的朋友啊。 哪位老年朋友喜欢去 K 歌啊？要是有女同志，咱们搭个伴儿一起去 K 歌。我本人也是女同志，要有想去的女同胞，咱们联系联系。她的微信号是刘的全拼啊 ，LIU545782。LIU545782。 嗯，我记得以前我们帮帮团有一个专门的歌友会， 对， 就是我们听众自己成立的啊， 是 他们老线下活动，然后去各地方唱歌，就是 KTV 里面唱歌，我们还参加过呢，不知道他们现在 还 K 不 K 了， 还 K 不 K 了。K 的话，那个北京榜样可以算一个，回头我们准备搞个大赛啊，跟我们这儿放好几个月呢啊。嗯，好，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跟这位估计是刘女士哈联系一下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问题啊，都跟这个小程序啊什么软件有关系啊。 是，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那个微信小程序打电话是免费的吗？说每天签到还能加十分钟，什么情况？ 您没说是什么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现在自打开了这个端口以后，对，上千种了已经。 基本上就是有 APP 的好像都带着小程序哈，就是是个东西它能弄一小程序给你加进去。 它毕竟多一个咱们说接口啊，对它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客源呀、啊、绑着微信来。 相比较有些 APP 来讲，它确实省事儿了一些，方便了一些啊， 对， 它不太占我们的空间嘛。 对、嗯、您说的我猜测啊，应该是类似咱们说原来微信电话本等等这类功能的，如果它不占用就是移动公司啊它自己的这个网络，而是纯通过我们的数据网络去播直接来打，那是免费的。但是这个有个前提，就是双方都在 您的这个小程序里面，它等于走数字网络。但如果您是给对方的电话号码去拨，您这边是电脑程序、手机程序，那边是电话号码，这种呢应该是由这个程序来收少量的费用，但那个费用也要非常的低廉，就这种时候特别适合咱们出国玩的时候 啊 来使用、 那索性就是微信通话不就完了吗？ 其实现在 根本就不收钱呀、 都已经有是能彻底免费的、它这个最早出的时候就是好比说我爸妈还没使微信呢，家里又不太会使什么 MSN 那类东西的时候、那我可以在国外借助这种软件来给家里的座机直接打电话，只花很低廉的钱，不用交国际长途。 哎呀，这个花样太多啊，弄得我们，你像我们年轻人都乱，就是好多老年朋友其实很想学一些新的东西，他们就更乱了。去繁从简啊，我们就是逮准了一个学，学会了再说啊，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对， 至于这个什么加十分钟签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营销手段吧。 对， 好多 app 就是你每天去点开，它都给你签到，签到送你点什么小流量啊，送你几颗星啊。其实好多人也不用， 对， 就好玩有的时候啊。这个您可用可不用啊，看您自己喜欢。下面这位听众啊，找大鹏，他说我想下载一个软件叫小豆助手。小豆助手啊，这是干嘛的也不知道啊。他说我怎么操作才能够装到我这个手机的桌面上来呢？啊， 这个问题您找我算找错了，您要找小豆焖面，这我倒是熟。 找小豆冰棍还差不多啊。 这个小豆助手我猜啊，就是一个， 其实甭管是什么助手吧，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啊，这一类，就是他怎么下载到手机上，应该他问的是这个问题。 这个您就在各种软件商城也好，因为像您说的这个应该肯定是安卓系统的软件，您在应用宝也好啊，您这个手机品牌自己的软件商店也好，找到这个软件直接点安装，它就会在您的桌面上出现一个图标。如果不是这类的软件，是您在某一个网站上，好比说您通过您手机自带的浏览器登录啊，一个什么什么专门下载这种手机程序的软件，点到那个界面里面找到这个软件，它会有一个 APK 的那个文件包，双击一下就跟咱们平时安装程序一样，一点它也会在您的这个电脑里面，在您的这个手机里面自动安装，装好了在您的桌面上就会有一个图标出现。没有什么特殊的操作。 好。下面这位听众啊说请您帮忙，说我目前呢用的是喜马拉雅软件，用手机听我们的节目，有的时候呢点开这个节目啊，手机顶部的那个红字条都写着说播放失败，什么重播之类的。他说有的时候呢听着听就断开了，再也没声音了。他说我这是三星手机，其实这跟你手机本身没关系。 对 啊，除了跟这个有的时候网络有一点关系之外呢，也跟您下的这个 app 有关系啊。都说这个自家的孩子自家夸嘛。 对， 我们现在北京电台呢有官方的 app， 对， 叫听听 FM。 真的很好用。不是，我们不是说自己夸自己啊，之前我们也用这个，但是在没有改版之前啊， 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好用。 坦白的讲，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是很好用，但是现在它已经重新改版了，我们都用了，而有的时候会给一些朋友发这个 链接 嘛，就是回放的链接，真的很好用。您呢，您不用把那删了啊，我们这么说不合适啊，您可以重新下一个，比较一下。 它有它自己的优势，它可以有很多自办的这些节目，我们听听上也有自办节目，但是呢从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来讲，这是我们的官方 app， 对， 所以呢我们的节目跟这个 app 之间的这个关联啊，我们说这个你说服务器的带宽也好啊，还是我们这个信号的这个连通性也好，肯定都是最强的。 对，如果您喜欢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各档节目，那么下载听听 FM 还是比较靠谱的。你要说喜欢听其他的，兴许人家有人家的优势。 哎，对对对、 听听 FM， 听听、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整个下载的过程和使用方法呢放在我们订阅号当中，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听听 FM， 好。考过教师证吗？ 我没考过。 啊、哦，我也虽然大家都叫我们老师啊，但是我们都没证啊。他说有没有哪位帮团的老师给说说这个考教师证难不难呢？有没有什么年纪限制啊？他已经是50多岁的一位，他自称是老人啊。那我们不认为您老。 您是看了这两天刷屏的一个新闻了吗？ 有可能吧。 有一个妈妈，南方的，江苏还是哪儿的？陪孩子写作业，咱们现在不经常讨论就家长陪孩子写作业这个问题吗？ 哎呀，不是好几位都陪到这都叫急救车了吗？ 人家这位可不是，人家是正面的理解这件事情、陪孩子写作业，给孩子辅导功课，把他自己辅导成了一位优秀的教师， 就他本来不是干教师的、啊、但是反正也干这个工作也要学习，我就去学了很多教育方面的这些知识，然后这位妈妈三十出头考了教师证考下来了、 啊、关键他主要就是问啊，就是什么渠道可以报名去考、 嗯、 有没有年纪限制， 对 这个哪位是老师啊， 对 退休老师或者对这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麻烦您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整个的情况渠道吧。 他这就是不在职，因为在职肯定学校组织了， 在职的老师必须得有教师证才可以呢， 直接去考了那就 嗯, 嗯，其实就是不考教师证的话吧，就现在我们经常辅导孩子做作业或者你陪他做作业啊， 也应该学点 之前的那个知识，你就 不够 都不是能想起点来 哦、 能慢慢的恢复点、哦、 对对对，的确是、嗯、 对，我好多公室友都想起来了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刚才大家问的一些问题啊，有好多听众都给反馈了，说到胃酸的问题呢，有好几位听众说吃苏打饼干吃馒头啊， 嗯， 这只是临时解决的一个方法，就当我们胃有点小不舒服出现胃酸的情况的时候呢，可以拿这个碱的东西来中和一下， 对， 哎，苏打饼干呀、啊、什么气泡水吧， 苏打水都可以 啊、嗯、或者是那个大馒头都可以，但是像他这已经一年多了，应该已经成问题了。 这个界限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说您偶尔的一个星期有三天胃酸、嗯、然后呢后三天呢这个比较规律饮食啊，吃的比较舒服一些啊，没事了，隔了半个月又犯了啊，这种可能还好，您用这方法自己对付对付，但像刚才那位朋友已经持续一年胃酸烧心，别拖着 啊，这个偏方是不行的，赶紧去医院去检查。 对，再拖到时候成了什么其他的胃病或者胃溃疡呢，就更麻烦了， 对，治疗更不好、 啊、 不方便。 另外您这打喜是大夫让您吃的，您还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开的方啊，还是听人家说的呀都不知道啊，这个因个人情况而异吧。还有听众给我们分享了他吃的药， 中药， 但是这个药吧因为它是因人而异的啊，我们谢谢您那就不通知他了，就不通知他了啊。好，我们来说这个擀面条的事儿啊， 这大家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嗯，这位听众说，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就只有切面， 是 没有手擀面。 我小时候也是 手擀面，那自个儿跟家擀嘛。切面是不是？哦，切面也有自个儿 切面，也有自己切的，但也有就是直接去粮店买机器切的。 嗯嗯，他说我妈呢给我们和面得放上俩小时，然后再给我们抻面、 哦， 说抻那面啊特别有那个劲头， 劲头、 挺好吃的。 是 啊、那个言外之意就是说。得硬点呗， 得硬点 是吧。 后一位朋友也说了，说俗话说软饼硬面，就是说烙饼的面要软，擀面条的面要硬，包饺子的面呢要软硬适中。做成的面条到底是软是硬啊，说这取决于面条的形状啊，就那个活的那个面必须得硬，但是出来是硬是软看您弄什么形状，圆棍状的就硬，扁片状的就软。 嗯， 那我知道了，我吃的都是片儿。 还有听众说面就是得筋道，说越揉越有那个劲儿啊， 对， 讲究那个筋道那个劲儿嘛， 嗯， 那就是偏硬一点， 偏硬 是吧？我们的理解就是偏硬一点啊。 嗯， 好，这个磨咖啡粉的份儿事儿好像还真不太好解决哈， 明显不如面有生活。 都说要不然您自个儿置办一个，就是家里面那种就是什么粉碎机应该可以吗？ 但也是你说的那问题， 就怕串味儿。 对，你弄完这个，你粉碎机一般人还留着磨点豆浆啊，或者磨个水果啊， 好好刷刷呗。 是，嗯， 是吧？ 但咖啡那味儿，反正的确挺冲的。 但我估计应该它是可以的， 可以。 但是就是说，您觉得麻不麻烦啊？ 嗯。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大家转让和求购的物品啊。今天转让的东西比较多啊，求购的不太多啊。 嗯、这位同朋友转让的这个东西啊，我想到了。相声作品当中马三立先生曾经提过的东西、嗯、他转的叫做深蓝色单卡 B 级料3.8尺，浅驼色双卡 B 级5尺。马老那段子里头是说从香港带的大纹 B 级，我到了我也不知道大纹 B 级是什么东西。这位朋友还转黑色泥料5.7尺，花不是花毛，是毛花泥7.6尺，都是全新的，4尺4宽，每件都是10到20，可加微信先看看，微信号是13521147404，13521147404。这位朋友转让两个篮球，89成新，每个60，电话是13717597369，13717597369。这位朋友转的是那种 就是能延长线的220的那个电源，线轴子是30米，200块钱转让，电话是1301180670763，1301180670763。这位朋友，这是孩子用的那种啊，家里小型的蹦蹦床，以及能折叠的婴儿餐车和一些婴儿用品。电话是1551002-0933，1551002-0933。 嗯，这位听众啊，有一根大长绳子，白色的那种，就是粗有1厘米呢，那就挺粗的绳子， 捆行李用的那种， 它有40米长。 嚯 啊！当时说是为了运东西买的， 你看这包装 啥呀？这是40米。 哟，你要好几个好几个大箱子那种性质的。 说结果也没用上，说买的时候呢花了40多啊，现在谁要搬运东西啊，能不能用得上啊？20您就拿走。电话是1352031-3309，1352031-3309。 这位朋友呢，闲置了一台90新的一养元3升制氧机，保养很好，没有维修，正常使用。原价是2980，现在呢是680转让，请您自取。东西在北三环，电话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嗯，这位听众呢，参加一个运动会啊，得了俩电饭锅。这怎么给您重样了呀？不得换一个？都是苏泊尔的啊。一个呢是5升的，一个是4升的，全新的。如果谁需要的话呢，价格咱们可以商量。电话是1343-671-9843，1343-671-9843。 这位朋友啊，是被咱们之前转让的东西启发了。他说：“今儿听你们转的，嘿，刚好都是我也想转的。我这有防雾霾的电动新风口罩，我自己亲自做了测试啊，口罩里面的这个霾能够降到很低。”在某宝上358一个，我这儿呢178转，再送一盒滤芯儿。他说我这个 一个 呀， 一盒吧， 送一盒滤芯儿啊。然后但是那个口罩是 一个，是吧？ 口罩就一个，不断换滤芯的那种，它不是咱们那种一次性的 哦， 反复用的。他说去年买的时候还400呢，今年呢又囤了很多，现在可以转出去一个。微信号是28601244。28601244。 这位朋友呢，有一台，他写的是面机啊，我猜应该是和面机是吧？ 应该是 啊。他说原价800多呢，就是可以自动和面的那种，现价300，他说没用过，因为我不会使。还有一台呢是扫地机器人，扫地人，也没用过，原价900多，现在300，他说都是姑爷给买的。 嘿，这姑爷。这 好女婿是吧？ 这哪是半个儿啊？比亲儿子都好 啊啊！你这么说，好多亲儿子不干了。我告诉你啊，那亲儿子那哈，我就不说了啊。 先紧着锅也夸夸。 说因为年纪大了，就不喜欢这新鲜玩意儿，就是玩不溜。哪位需要的话呢？您跟我联系一下啊。您这背着姑爷干的吧。在十里河附近请自取啊，行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让有用的人能够用上它，因为这电器这时间长了它就过时了，你知道吧。 但姑爷真的得多上心，900多买的， 所以背着这会儿姑爷准上班呢。1368103-9838，1368103-9838。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台全新的沙宣时尚吹风机，还有一个7-8成新的电火锅，加起来总共转88。 这俩都不挨着， 真不挨着。 那你还给说，你就是挑一个说不完了吗？ 人家加起来转呀，88呀。 那你就说面议。 哦，好吧。 要不然有听众该不乐意了，因为我们这说每次转一样， 对对对，转一样 或者是一类，你知道吧？ 行。东西在海淀区厂洼街啊，电话是1368300-1733，1368300-1733。 好，这位听众呢想用两个旧的足球，两个啊，他自己形容说还有个5-6成新吧，换一个能玩的篮球就行，就对着篮球也没有什么要求，反正能玩就行，俩换一个啊。 从脚底改成手上运动。 他是在大钟寺附近啊，电话是1367128-7960，1367128-7960。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台90新的豆浆机，60块钱。有需要的联系电话15601355017，15601355017。 好，哎呀，不光是我们自家孩子自己夸啊，听众朋友们也都装了新的听听 FM 了，说以前那个确实也不太好用，说后来那个重新改版之后呢，现在特别好用。 好吧，好用就好啊。另外它关键它能储存很长时间的节目。 对 啊，就是您前头半年您说我想重新听一遍都能找着，只要按照那个时间去找就可以了啊，没有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个事儿啊，他说我们家里有好几个球，就是小孩玩的那种球，现在气儿都不足了，什么地方有那个打气的东西啊，或者那个哪有卖打气筒的呀？ 他那是不是还是得先有一个气针呢？ 哦， 其实后面那半截打气的东西很好找，您就在就您下楼您看司机车后头，反正您不说每个人车里都有吧，每十个人里至少有一两个人是有打气泵的。 开车的是吧？ 但主要是您给球打的那个气针那东西，您得看上哪儿配去。 一般那个小区，就是门卫那儿都会备一个这个 气筒的都有。 对啊，它是为自行车方便。还有就是过去那个修自行车啊、修电动车的那些地方， 对， 也有。你打个气儿嘛，他就免费让你打了。 气筒子都行，就是这针，您看您有没有？ 行吧，哪位听众能帮上忙啊？小朋友的球都漏气了啊！电话是13311073982，13311073982。还有位听众呢，前两天就问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当时没有人给回复 啊， 就是说花椒籽儿能不能吃？他是说那个花椒里面那个黑籽儿，那个东西吧，它是花椒本身的里边的一个怎么说呢？就算下脚料吧。就它也是本那花椒里面的东西，一般就是当调料用的，它不是不能吃，但是呢，那个东西我查了一下，它有叫做微毒，不能吃多了。 哎呦， 啊，性虽温，它是花椒生产的下脚料，性虽温，但是有小毒，所以你不能吃太多了啊。基本上就是当调料用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 那咱们平时用的那个花椒这个籽儿是已经去除了的，是吗？咱们正常用的花椒只是壳，实际上是。 对呀、啊，它是里面那、他说的是那个里边那个小黑籽 壳里那籽儿。 对对对，行吧，就跟那个银杏似的，杏仁似的，它不都有小毒吗？ 也是微毒， 对呀、啊，它那个本身药性是有那个东西，但是如果是经过处理的，那肯定就没事了。但是你如果您那个是自己个儿弄的，您就悠着点， 别大量吃， 别吃多了。本来花椒这东西也不能吃多了嘛，是吧？大冬天的挺干的。